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蒋介石北伐胜利之后想要裁军，但遭到了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的一致反对。于是国民党新军阀之间那场著名的混战中原大战就此揭开了序幕。 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之战全面爆发。咱们在这儿向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反蒋联军的约70余万人马，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军及其拉拢过来的军阀部队总共60余万。战场基本上就是在金浦路、陇海路、平汉路三条铁路沿线附近。说民国时的铁路大家可能不熟悉，还好如今这三条扩建后的铁路依旧在发光发热。金浦路就是京沪铁路的一段，天津到南京。陇海路就是如今的陇海兰新铁路的一段，宝鸡至连云港。而平汉路则是京广铁路的一段，北京到武汉。再说的粗略一些，主战场就是在河南，至于山东、江苏、湖南等地算得上是次战场。七月初，何应钦联合粤军蒋光鼐、陈济棠和湘军何健，把实力已经锐减的李黄白三驾马车给揍散了劲儿，也把张发奎虐成了光杆司令。八月初，阎锡山的晋绥军也被揍的是满地找牙。阎锡山虽然搞经济建设和内政的本事过得去，但是他军略实在是一般，擅长的是防守而非进攻。而且呢，他地盘小，军队少，战争潜力不佳，被惨揍一通实属是应有之意。人在低潮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不自信，甚至会怀疑一切，这一点呢在阎锡山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有小人在阎老板面前告黑状，说前线总指挥傅作义要投降蒋介石。 严老板是一咬牙自断一臂，把这头号大将傅作义给撤了下来。号称民国第一善守之将的傅作义下来了，那严老板还有啥抵抗力呢？九月中旬，冯玉祥的西北军精锐骑兵队和铁甲车队覆没，主力尽溃。西北军败的是如此之惨，既是因为之前输了一仗，也是因为战斗力不强，但更是因为后勤补给太差劲。冯玉祥占据的地盘大都是穷乡僻壤不说，他自己呢，既不擅长搞经济建设，也不擅长改善民生，所以不但财政赤字连年疯狂增长，也没有阎锡山之山西、李宗仁之广西那样靠谱的根据地，只能指望救济来生活。但问题是，苏联因为觉得他不靠谱，已经断了援助。阎锡山呢，又是一个葛朗台，赞助不了几个钱儿。因此，以西北军的经济情况，能够勒紧裤腰带打几仗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哪儿支撑得了五个月之久的战争？冯家班经济状况窘迫也就罢了，问题是蒋介石还落井下石，向冯玉祥麾下的近十员大将发起了金钱攻势。结果，这帮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的人，没能经受得住物质的诱惑，出现了集体反水。其中为首的，居然是如今咱们都熟知的爱国将军吉鸿昌。吉鸿昌呢，倒也光明磊落，反水之前还通知了钱老板冯玉祥，他说：“大哥，我决定诈降蒋介石了，您呢，多保重。”西北军的大将都这样了，那中低级军官就更甭提了。面对蒋介石这边的军事专家和外交活动专家何成俊的两弹攻击，也就是银弹银元加上肉弹，这就是有点姿色的妓女，纷纷是丢盔弃甲。客观地说，在这场战争之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黄埔教官刘峙、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顾祝同、黄埔学生胡宗南、胡琏、宋希濂和张忠林等人都表现得很不错。为了抢地盘和捞好处，一些地方部队也表现得很卖力，像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占领潼关、断冯玉祥的退路、霸占西安，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大败李宗仁部于衡阳城下。战斗进行到现在，谁胜谁负已经是一目了然，远在东北的张学良自然也能看得出来。1930年9月18日，大家伙请注意这个日期，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支持中央政府，挥兵数万入关武装调停。实际上，中原大战伊始，反蒋联军和蒋介石都曾经争取过张学良，希望把他给拉拢过来壮大自己。但是呢，张学良选择了坐山观虎斗，待价而沽。张学良选择这种比较现实的做法，那自然是有原因的。1929年下半年，张学良跟苏联在东北打了一架，史称中东路战争。根据张学良后来的回忆，他挑起这场战争是出于如下的三个目的。第一，近年来东北军在内战中屡战屡败，为世人所看不起，得不到尊重，因此呢，必须要打一场胜仗为东北军证明。第二，张学良的权力是继承来的，不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东北军的内部有很多人对他不服气，虽然他找了一个借口杀掉了最不服气的杨雨婷，但是杀人不是树立个人权威的最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打一场大胜仗，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统帅。第三， 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在张学良看来，俄国人不仅打输了日俄战争，而且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也不如日本人强，所以找着更弱的苏联人打上一仗，既能为东北军证明，也能增长个人权威，还能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为国争光，于己于国都有利，有什么理由不干呢？这个想法呢挺好的，可惜什么呢？张学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过于冲动。他以为苏联还是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国，在他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发动了战争，结果事与愿违，东北军死伤过万，不仅没打过苏联红军，还让苏联把黑瞎子岛给占了。但输仗失地，这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让日本人看清楚了东北军的虚弱，还有中国人的不团结，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之所以说中国人不团结，是因为当初东北军跟苏联干仗的时候，也就蒋介石支持了一部分军费，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包括蒋介石都没有军事行动支持，这也是导致张学良选择坐山观虎斗的原因之一。什么呢？报复这几位的淡漠。话题重新回到张学良挥兵入关之事上，即便张学良入关对于蒋介石取得最终的胜利帮助不大，可他还是要收取好处的，大约2000万银元的出兵费，黄河以北交给他负责。朋友是在你最孱弱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而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这么看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关了张学良大半辈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双方建立关系的核心还是利益二字。张学良的入关毫无疑问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军队分别被张学良和蒋介石改编，中原大战宣告结束。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殷超。10年的小说演播经验让我畅游在各式各样故事的海洋里，我很幸运能成为这个讲故事的人，希望我演播的作品不仅能带给您美的享受，还能让您在欣赏的同时能有所收获。希望您在2018年继续关注我，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继续关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930年，历史在这儿拐了个弯儿。发生在5月至11月的这场中原大战，算上张学良入关的部队，有近150万军队参战，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见。最可怜的当然是老百姓了，尤其是河南老百姓。哀鸿遍野，白骨千里。军阀之中，冯玉祥算得上是输得相当出彩的。西北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块块吃掉，仅仅保留了一个被改编的29军。曾经横扫西北的冯家班是就此散伙。冯玉祥的西北军时代一去不复返。至于阎锡山，他的军队大部分被张学良改编，本人则被蒋介石要求离开山西出国考察。可是阎锡山没听蒋介石的话，而是凭借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一直对日本友好的态度得到了日本人的保护，一直待在大连搞破坏活动，等待翻身的机会。 新桂戏呢也输得很有节奏感，大哥李宗仁的本部人马损失殆尽，只得暂时下野蛰伏，以待起复的时机。李宗仁呢没有傻等，他知道机会得靠自己创造和争取，所以他不在老家广西混了，跑去广州常住，抱粤军的大腿，跟刚刚揍过他的粤军陈济棠搞什么战略合作，建立了割据两广的统一战线。表面上看起来，李宗仁抱的这根大腿很是粗壮。陈济棠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完美地发扬了牛马作风、土匪心肠、军阀精神，迅速壮大自己，拥兵近20万，人称南天王。目前呢，正在老天王陈炯明走过的联省自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二哥黄绍竑心灰意冷，在不出卖新桂系利益的前提下投降了蒋介石。大哥二哥都离开了广西，原本入伙时力量最弱的三哥白崇禧终于熬出了头。素有野心的他，依靠新桂系在广西所剩不多的军队，大搞民团制度，全民皆兵，也就是相当于咱们今天的民兵，将新桂系建设成为了白崇禧牌。汪精卫想借机再度出山执政的愿望，只能再等机会实现了。那么对于唐生智、张发奎来说，一切都已经是浮云了。石友三也是输了个精光，还好他拉得下脸来，又找了一个新老板，同样是东北人的张学良。樊钟秀输得最惨，连命都玩完了。那咱们说完了输家，再来看看所谓的赢家。摘桃子的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收获颇为丰厚，相比于冯玉祥、阎锡山这些个老油条，相对简单的暴脾气张学良更得蒋介石的信赖。于是二人义结金兰，之后蒋介石履行了对张学良入关的承诺，张学良被委以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的重任，坐镇北京，一人统揽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辽宁、黑龙江、吉林、热河八省，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可以说基本上统治了整个北方，超过了他老子张作霖曾经的版图，可谓是风光无限呢。但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接收地盘，造成了东北兵力空虚，也为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创造了机会，并且由此助长了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蒋介石看似赢了，打败了各路军阀，但实际上很难说他赢了。说他没赢，是因为他除贼不进。如果当时蒋介石一咬牙、一鼓作气，派遣嫡系部队攻入广西和山西，李宗仁和阎锡山的历史就有可能至此终结。但是他呢，偏偏没这么做。因为他希望由湖南、广东、云南的地方军阀出兵攻打广西，由张学良出兵收拾山西，他自个儿则坐收渔利。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军阀又不傻，谁也不愿意做这种吃力未必讨好的事儿。结果大都是虚张声势一番，就偃旗息鼓了。蒋介石可谓是自作自受。在接下来的十数年中，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汪精卫变着法儿的反蒋，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阎锡山在共产党、蒋介石、日本之间摇摆得力，此所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李宗仁借共产党的力量逼宫，迫使蒋介石下台。冯玉祥的部队大量投共降日，汪精卫更是直接降日了。话又说回来，中原大战还是给蒋介石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首先， 它成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标志，暂时稳定了权力格局，为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了。这两年的军阀混战过于夺人眼球，以至于大家伙忽视了一支不知不觉成长起来的力量，共产党。蒋介石专注于北伐和摆平各路军阀之际，无暇顾及共产党，这给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两个便利条件。第一，军阀战争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地被共产党吸收改造，从而扩充兵源。第二，国民党派系内讧，中原大战大大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力量，这给共产党提供了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使得共产党在苏联的金钱及武器援助下有足够的机会去扩张。有了上述的便利条件，共产党则更加坚定了武装割据的决心。在南昌起义之后，有两次至关重要的起义咱们还没说，首先就是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就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是黄埔二期的卢德铭和余洒度。卢德铭后来死于突围，余洒度后来叛变了。1927年9月初，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起义军的主力是农民赤卫队，训练不足，武器基本都是缩标。那什么是缩标呢？毛泽东形容它为一种皆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所以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起义军被迫撤向江西。由于部队缺乏补给，导致士气越来越低落，开小差已经成为了公开的行为。这时34岁的毛泽东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队伍先停下来，咱们就地开会。这个临时决定开会的地方叫三湾村，那么这一次会议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三湾改编有哪些重要内容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澄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历史深处的民国》这本书的演播者，北京电台主持人殷超。有句话说得好，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么同样，《历史深处的民国》这个系列书籍就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语言诙谐幽默，不失儒雅，内容浅尝辄止又不乏深度。作者江澄手拿把攥地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说的那叫一个痛快，酣畅淋漓，这也使得我演播的时候无比的享受。感谢作者江澄，感谢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也是我的同事张雅娇女士，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希望以后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一起分享这些不但美丽而且有趣的灵魂和故事。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古史有学问。 打开历史行囊，